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六十集，两只龙子的目光对上，电闪雷鸣，杀气腾腾。只苦了中间那只被撕成两半的某城，眼泪都痛出来了。梁博的鼓掌声。夜色中闪出一个身影，脸上带着看好戏的神情，黑眸满是神采奕奕的戏谑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双龙戏珠吗？ 哇哦，精彩！哎呀，可惜这个猪寒碜了点儿。 啊，死小修，这个时候还不忘骂我是猪！啊，快来救我，我的胳膊呀。 某城惨兮兮的嚎叫，两位神龙却完全无视小修的风凉话，当他不存在，继续用眼神交锋。小修走到被拉成大字形的某城面前，看着他眼睛，用哀婉的语气说， 现在想起我来了，跟着水妖跑路的时候你怎么不想着指挥我一声呢？遇到事儿你就不知道跟我开口啊？我难道就没有办法带你下水了吗？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先救我再说。 小修却继续沉浸在他的哀怨中不能自拔， 害得我还跟丢了，傻不愣登的跑到梨子面前去找人去，哎呀，还让人家给揍一顿。哎呦，我的下巴。 他愁眉苦脸的揉着几乎被揍歪的下巴。 你这个女人呐，其实就是不相信我，从头到尾你就只相信梨子一个人。 橙子一下住嘴了，让这个从头到尾给噎住。 死小修，哪壶不该提哪壶。 怎的？ 小修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一丝僵硬的表情。 连梨子你也不相信了？那也是哈。哎呀，你不相信他是有理由的。没错，他是拿自由换了你爹娘，那所谓的失去自由原来是林渊太子位，硬说他凄惨也太牵强了。 橙子忽然想起了自己入海的最初目的，可是现在那个道歉的本意已被陈揭露的小秘密击碎得消而无踪，究竟是谁对不住谁，他已经搞不清楚了。小修却又在摸着下巴叹息连连。 梨子，你看你看，这只猪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你抢回来有啥用啊？不如放手吧。 不，梨干脆地回答。 哎， 小修貌似好奇地说， 你这是咋的了？我记得从小时候起，凡是陈来抢的东西你没有不让着他的，这只猪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 某城插嘴， 你才是猪。 被小修无视了，他自顾自地转向陈， 你终于有一样从你三弟这里抢不到的东西了呢。哎，也是因为这样你才一定要抢的吧？ 陈的冰眸里显出了一丝恼怒，沉声回道， 有多远滚多远。 小修鄙视地摇头， 真没礼貌啊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啊。哎呀，还在你这水下花园外围设的重重守卫，真是太不好客了。我倒是没啥，几个虾兵蟹将只能让我穿了烤串，倒是你家三弟跑得急，我追都追不上啊，眼睁睁的看着他一头扎进了守卫圈。哎，你难道就不知道你家三弟失了龙魄，功力微薄，要是被一帮大虾戳死，你传出去不嫌丢人呢？ 陈愣了一下，随即膝盖一痛，就被一只脚狠狠踹中，意识到那是某人的蹄子，不由松了手，眼睁睁地看着橙子甩开自己，毫不犹豫地扑到了梨的身上，一叠声地问， 啊，上哪儿了上哪儿了，重不重重不重，我看看我看看，哎呀，伤口这么深，死梨子，危险的事不快让小修杀吗？ 小修听了在旁边怒道， 你个没良心的。 橙子没有空甩他，回头冲陈吼了一嗓子， 陈没有动，面无表情，眸色却迅速地黯然下去。李握住了橙子手忙脚乱打理他的伤口，却毛手毛脚摆弄得更痛的爪子，轻声道，我们走。 哎呀，走什么呀，先包扎一下再说。 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岂止是不碍事啊，简直就是适得其所，锦上添花啊。离的眼中饱含了温暖的笑意，径自拉了橙子的手往外走。 真的没事吗？可是流了很多血啊。 某城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，完全忘记了抢夺失败的那一方，正静静地站在黑暗中，眼光复杂地望着一群完全忘记自己存在的人的背影，满身的失意寂寥。那些背影消失在门口，他的嘴角扯起一个有一些失意的笑。小修说的没错，也许的确是那样，他是因为发现了三弟唯一不肯让给他的东西，三弟终于也有舍不得的东西了，激发了自己抢夺的兴致。他大龙子辰是父王的掌上明珠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可是自从那个奇怪的姨娘出现，他的母亲在父王心中的地位似乎有所动摇。而离出现的时候，或者说离从那个大蛋壳里面钻出来的时候，看着父王宠溺到发光的眼神，他就知道自己的地位也要动摇了。或许是为了母亲，也可能是为了自己，反正他总是想方设法事事都要跟离争一争。可恶的是，离总是不喜欢跟他争，只要他去抢，离就让给他，让就让吧。可恨的是，为什么还要带一脸与世无争的不屑，那神态像极了姨娘，这让他有火发不出。说实在的，从小到大离带着鄙视扔给他的东西，他得到之后真的感觉是索然无味，甚至那个被离丢到他眼前的太子金冠他都没有兴趣去捡，只因那是离不屑要的。那么好，他也不屑要。自己太孩子气了吗？从小就玩的游戏还没有玩够，这一次终于让他发现了离不肯相让的东西。父王让他去人间寻回离家出走的三弟，他恰好知道一些内情，于是就到了那个女人身边守株待兔。等待的日子里，这个第一眼看上去很平凡的女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面前搞怪，让他等待的无聊日子变得颇是有趣了一些。然后三弟果然如他所料出现了。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在三弟的眼里看到了独占的欲望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